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青海出台地方法规，严控国土开发，守护绿水青山。如今在青海，长江、黄河干流、澜沧江出省水质保持优良，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7.4%。接下来，青海将持续落实生态保护优先，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青海省发改委主任党小勇： 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力保护中华水塔，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产品输出地，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因地制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郑州市中牟县将沿黄廊道打造成慢生活微度假的理想目的地，其中中牟全段31公里慢行系统将在这个月完工。游客梁岩： 现在在这儿能看见黄河还有黄河大桥，感觉比较壮观，两边绿化还比较不错。 目前河南省黄河南岸生态廊道已建设完成607公里，整个流域造林10.7万亩，沿黄森林生态网络已经形成。河南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汪万森： 我们将深入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升人民群众绿色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卓越工程师今天关注罗杰从事光纤研究工作数十载，带领团队实现我国光纤产业从追随者到领军者的蜕变。采制总台记者徐伟、张绵绵。 1976年，中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诞生，如今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国。 光纤网络是移动电话还有固定电话整个网络的基础，都是靠光纤来连接的。无线从这个 1G 开始发展到 5G， 对于整个这个光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 光纤光缆产业领域，光纤预制棒一直是核心领域，由于技术壁垒高，长期以来生产工艺一直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企业手中。罗杰来到长飞公司后，带领团队成立项目组，开始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预制棒规模化生产技术。2011年，罗杰开始筹备成立光纤光缆制备技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整个技术团队长期的努力，长飞公司先后解决了买纤制缆、买棒拉丝、设备进口等行业三大难题，打破技术壁垒，站在行业顶端。罗杰最为感慨的是全球技术话语权的提升。国际电信联盟 ITU-T 是制定通信产品标准的权威国际标准组织。2008年至今，罗杰经历了从听国外专家制定标准到自己负责一些标准的制定， 参与的这个深度越来越深，话语权越来越强。而且在这个 ITU-T 还有 IEC 两大这个跟光纤相关的标准组织里面，我们都有技术人员在里面承担重要的角色。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群众的冰雪运动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以各种形式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下午，一场喜迎冬奥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定县滑冰馆火热进行。11岁的曹铎汉成为整场邀请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这项运动必须得坚强不服输。 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参加冬奥会，为国争光。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川小学的30多名学生在滑雪场开展户外教学，感受滑雪的快乐。山川小学教师许国栋： 滑雪这个项目我们南方比较少，但是学生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学习滑雪之后，心理上面的那种成长帮助是非常大的。 湖南长沙，孩子们的体育课堂搬到了滑雪场，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向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滑雪、滑冰等项目培训。长沙12所大专院校、98所中小学、500所幼儿园都已开展冰雪或类冰雪运动项目。 右手扶着我们的冰壶，左手扶着我们的助滑器， 安徽池州市近日在青少年群体中首次推广冰壶运动。老师们说，池州的几个冰壶场地陆续建好后，将会有更多的青少年体验到冰壶运动的乐趣。第25届长春冰雪节开幕式今天将在吉林长春举办。长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袁继业： 本届冰雪节策划开展冰雪活动187项，广泛开展全民伤冰雪系列活动和青少年冰雪体验活动。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指出，近日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转移国内矛盾，维护美国世界独霸地位，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方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发言人指出，美国不是什么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背离民主内核，各国民主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而不应从外部强加。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是开历史倒车，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影响，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加强团结与合作。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伪民主、反民主和打着民主幌子进行政治操弄的行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于发展阶段，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不确定性，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仍然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手段。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小范围疫情。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 黑龙江哈尔滨市疫情风险有所降低，近日呢仅有散在的零星的病例报告。通辽市、齐齐哈尔市、石家庄市和北京市已经连续五天未出现新增的病例，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云南陇川的疫情波及范围局限，病例呢均为同一所学校的师生，疫情已基本得到了控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比德尔塔变异株具备更强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口岸城市要建立口岸防控专班，严格口岸城市人员流动管控，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口岸城市范围并公布之日起至2022年3月15日，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人员抵达后至少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本土病例51例，浙江35例，内蒙古15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本土14例，浙江13例，江苏1例。截至12月1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72例。截至12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9187万9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民主与人权系列云上研讨会日前分别在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山东青岛和北京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人权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基础和人权原理展开探讨。与会学者表示，民主和人权具有共通的人类价值，但往往被少数西方国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利用。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公共参与、有效决策和有力执行的统一。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今年较上年增加 0.71 万吨，达到 10.85 万吨，与2002年保护初期相比，累计增长40余倍。裸鲤对维系青海湖流域水鱼鸟生态链安全和生物多样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九江上饶启动，每年占全球种群数 98% 以上的白鹤、 95% 以上的东方白鹳和 70% 以上的白枕鹤飞抵鄱阳湖越冬。 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降温预报，中东部地区气温今天将下降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中部、黄淮大部等地降温8到10度，局地12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中国和欧盟、俄罗斯、日本、智利、巴西、尼日利亚等共112个世贸组织成员近日共同联署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各方在声明中强调，将继续坚持发展导向，并以现有谈判文本为基础推进谈判，目标是在2022年底前结束文本谈判，推动最终达成投资便利化多边协定。投资便利化是各方为推动2016年20国集团 G20 杭州峰会关于 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成果转化，与2017年在世贸组织联合发起的谈判议题。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87,4,138例，死亡79,7,11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8,517例，新增死亡病例904例。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中部6个州10号夜间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80多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11号表示，该州一家生产蜡烛的工厂遭彻底摧毁。龙卷风发生时，这家工厂内有约110名工人，目前死亡人数为79人，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肯塔基州已进入紧急状态。 第10届奥林匹克峰会11号闭幕，国际奥委会当天在官网发布的会议宣言指出，峰会坚决反对任何将奥运会和体育政治化的行为，并强调国际奥委会、奥运会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保持政治中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孙稳、徐晶，主播陈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